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可扩展架构模式。软件系统与硬件和建筑系统最大的差异在于，软件是可扩展的，一个硬件生产出来后就不会再进行改变，一个建筑完工后也不会再改变其整体结构。例如，一颗 CPU 生产出来后装到一台 PC 机上，不会再返回工厂进行加工以增加新的功能。金字塔伫立千年，经历风吹雨打，但其现在的结构和当时建成完工时的结构并无两样。相比之下，软件系统就完全相反。如果一个软件系统开发出来后，再没有任何更新和调整，反而说明了这套软件系统没有发展，没有生命力。真正有生命力的软件系统都是在不断迭代和发展的。典型的如 Windows 操作系统，从 Windows 3.0 到 Windows 95到 Windows XP， 直到现在的 Windows 10，一直在跟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。今天我们进入架构可扩展模式的学习，这部分内容包括分层架构、SOA 架构、微服务和微内核等。先来聊聊架构的可扩展模式。软件系统的这种天生和内在的可扩展的特性，既是魅力所在，又是难点所在。魅力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和扩展，不断地让软件系统具备更多的功能和特性，满足新的需求或者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。而难点体现在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去扩展系统，因为很多情况下牵一发动全身，扩展时可能出现到处都要改、到处都要推倒重来的情况，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。改动的地方越多，投入也越大，出错的可能性也越大。因此，如何避免扩展时改动范围太大，是软件架构可扩展性设计的主要思考点。幸运的是，可扩展性架构的设计方法很多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所有的可扩展性架构设计背后的基本思想都可以总结为一个字：拆。拆就是将原本大统一的系统拆分成多个规模小的部分，扩展时只修改其中一部分即可，无需整个系统到处都改。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改动范围，降低改动风险。说起来好像挺简单，毕竟拆我们见得太多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要拆一个东西时都是简单粗暴的，例如用推土机拆房子，用剪刀拆快递包装，用手撕开包装袋等，反正拆完了这些东西就扔了。但面对软件系统，拆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摧毁一个软件系统，而是要通过拆让软件系统变得更加优美。形象地说，软件系统中的拆是建设性的，因此难度要高得多。按照不同的思路来拆分软件系统，就会得到不同的架构。常见的拆分思路有如下三种。面向流程拆分，将整个业务流程拆分为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作为一部分。面向服务拆分，将系统提供的服务拆分，每个服务作为一部分。面向功能拆分，将系统提供的功能拆分，每个功能作为一部分。理解这三种思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流程、服务、功能三者的联系和区别。从范围上来看，从大到小依次为流程大于服务大于功能。单纯从概念解释可能难以理解，但实际上看几个案例就很清楚了。我以 TCP/IP 协议站为例，来说明流程、服务、功能的区别和联系。TCP/IP 协议站和模型图请查看文稿。先来看流程。对应 TCP/IP 四层模型，因为 TCP/IP 网络通信流程是应用层到传输层到网络层再到物理加数据链路层，不管最上层的应用层是什么，这个流程都不会变。接下来看服务，对应应用层的 HTTP、FTP、SMTP 等服务， HTTP 提供 Web 服务， FTP 提供文件服务，SMTP 提供邮件服务，以此类推。最后来看功能，每个服务都会提供相应的功能，例如 HTTP 服务提供 GET、POST 功能， FTP 提供上传下载功能， SMTP 提供邮件发送和收取功能。我再以一个简单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为例，拆分方式是一，面向流程拆分，展示层到业务层到数据层再到存储层，下面是各层含义。展示层负责用户页面设计，不同业务有不同的页面，例如登录页面、注册页面、信息管理页面、安全设置页面等。业务层负责具体业务逻辑的处理，例如登录、注册、信息管理、修改密码等业务。数据层负责完成数据访问，例如增删改查数据库中的数据、记录事件到日志文件等。存储层负责数据的存储，例如关系型数据库 MySQL、缓存系统 Memcache 等。二，面向服务拆分，将系统拆分为注册、登录、信息管理、安全设置等服务。最终架构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。 三、面向功能拆分，每个服务都可以拆分为更多细粒度的功能，例如注册服务提供多种方式进行注册，包括手机号注册、身份证注册、学生邮箱注册三个功能。登录服务包括手机号登录、身份证登录、邮箱登录三个功能。信息管理服务包括基本信息管理、课程信息管理、成绩信息管理等功能。安全设置服务包括修改密码、安全手机、找回密码等功能。最终架构图请查看文稿。通过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案例可以发现，不同的拆分方式架构图差异很大，但好像无论哪种方式最终都是可以实现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必费尽心机去选择呢？随便挑一个不就可以了？当然不能随便挑，否则架构设计就没有意义了，架构师也就要丢掉饭碗了。原因在于，不同的拆分方式本质上决定了系统的扩展方式。当我们谈可扩展性时，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疑问，就算是不拆分系统，只要在设计和写代码时做好了，同样不会出现到处修改的问题啊。例如，在面向服务拆分的案例中，增加学号注册，就算是不拆分为服务，也可以控制修改的范围，那为何我们要大费周章地去拆分系统呢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，你的团队都是高手，每个程序员都很厉害，对业务都很熟悉，新来的同事很快就知晓所有的细节，那确实不拆分也没有问题。但现实却是，团队有菜鸟程序员，到底是改 A 处实现功能还是改 B 处实现功能，完全取决于他觉得哪里容易改。有的程序员比较粗心，有的程序员某天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新来的同事不知道历史上某行代码为何那么恶心，而轻易的将其改漂亮了一些。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出现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合理的拆分能够强制保证，即使程序员出错，出错的范围也不会太广，影响也不会太大。下面呢，是不同拆分方式应对扩展时的优势。一、面向流程拆分。扩展时，大部分情况只需要修改某一层，少部分情况可能修改关联的两层，不会出现所有层都同时要修改。例如学生信息管理系统，如果我们将存储层从 MySQL 扩展为同时支持 MySQL 和 Oracle， 那么只需要扩展存储层和数据层即可，展示层和业务层无需变动。二、面向服务拆分。对某个服务扩展或者要增加新的服务时，只需要扩展相关服务即可，无需修改所有的服务。同样以学生管理系统为例，如果我们需要在注册服务中增加一种学号注册功能，只需要修改注册服务和登录服务即可，信息管理服务和安全设置服务无需修改。三、面向功能拆分。对某个功能扩展或者要增加新的功能时，只需要扩展相关功能即可，无需修改所有的服务。同样以学生管理系统为例，如果我们增加学号注册功能，则只需要在系统中增加一个新的功能模块，同时修改登录功能模块即可，其他功能都不受影响。不同的拆分方式将得到不同的系统架构，典型的可扩展系统架构有面向流程拆分分层架构，面向服务拆分 SOA 微服务，面向功能拆分微内核架构。当然这几个系统架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，而是可以在系统架构设计中进行组合使用的。以学生管理系统为例，我们最终可以这样设计架构，整体系统采用面向服务拆分中的微服务架构，拆分为注册服务、登录服务、信息管理服务、安全服务，每个服务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子系统，其中的注册服务子系统本身又是采用面向流程拆分的分层架构，登录服务子系统采用的是面向功能拆分的微内核架构。专栏后面的内容我将详细阐述每种可扩展架构。今天我为你讲了可扩展架构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方式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规则引擎是常用的一种支持可扩展的方式，按照今天的分析，它属于哪一类呢？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，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。